快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听风骚向右滑四路，我是小张张。 好，有样嘢俾你估。 好，嚟 女版嘅马老师。 女版嘅马 老师，估一个字。 妈唔系妈妈妈， 啱唔啱啊？ 喂呀，搞错啊！做咩事啊？ 我都未写完个题目，佢就估错咗。 容易到我都觉得吓，系咪个妈字啊？嚟一次佢帮我出埋啲咁容易嘅题目， 开心啊！等你开心啊！ 因为你估到嘅话，好似妈 妈。好，到我追问，有二撇鸡嘅马老师。 有二撇鸡 系咩啊？咩啊？咩啊？点？ 有二撇鸡。父亲个父啊， 哦， 系啊，父亲个父啊， 唔系唔系，我听错咗，唔系啊，唔系呢个字， 哦， 二撇 鸡嘅马老师， 冯冯， 系啦，冯 字，咩冯啊？ 哦，正冯个冯， 两点啦嘛， 喂，咁你唔系有一条啊？ 系啊， 系啊，有条 IQ 题，一个马字， 要马字得嘛先？我谂到马字第二条得唔得？有，我嗱，如果我冇错啊，应该系器官嚟嘅，乜身体边个器官系最恶嘅？ 哦，第一字啊， 喺边度啊？喺内里面嘅，喺外边噶， 睇唔到嘅。我哋睇肉眼睇唔到嘅。嗯， 肺， 同你肺差唔多嘅， 你肺 同个肺差唔多嘅个位置。 肝， 唔系三个字， 三个字 系 盲肠炎、 横隔膜。 喂啊，点解解释？点解横隔膜？ 横隔膜打横你， 因为成日顶住你个肺咁样咯。 Yeah. 星爷啊，风骚发人啊！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呢几日都系天晴嘅。廿四度嘅温差系湿度57%。仲有冇谜语啊？各位好朋友，嗰啲咩马咩 有好多 咩羊啊？ 揸住碌竹啊嘛！头先你话几好啊个角度， 揸住碌竹嘅马 系啦。 口吃嘅馬老師， 游水嘅羊羊啊，識唔識啊？ 游水 嘅羊水嘅羊咯， 沙點水海， 口吃嘅羊， 猜謎小人 得啦，得啦，夠啦，我唔啱，我唔着，我唔好， 你自己行出嚟。 估到一點鐘，估到一點鐘， 我諗住等大家開心下啫，即一嚟就覺得乜咁樣嘅， 真係幾開心。 就叫媽媽係咪啊？即我諗住咁啫。 好，哎呀，好啊，更加多啲中文咧會。呢个古文学古文啦，一阵间吓就会 有。 今日讲乜嘢啊？化妆之后， 大家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系个死 哦， 讲死。 点解咁 heavy 啊？今日 因为你本书 哦， 系啊 ，OK OK， 令到你谂 嘅一切， 我睇晒啦，成本书都 得唔得？ 诶，唔关事。 完全唔啱死字， 你咁样讲嘢真系唔识死。 系啊，冇错，我一晚睇晒嘅，系啊。 咁啊，留意，亦都有呢个熟女关注。今日轮到小杨杨啦， 冇错， 我又称我啊。 同埋亦都要呢一排嘅美食啦，就食咗个大闸蟹， 好正好 正。究竟就系有几好咧？同埋嘅就系有啲乜嘢嘅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咧？咁所以今日留意 胆固醇 啦，系啦，超标啊， 食得健康， 冇错， 少食冇所谓啦。 喺马克思八号度讲话食得健。我觉得好 欣慰，就凭佢系咪？系啦， 起手想打我啦！ 你又讲得啱，你又讲得啱喎。 唔系人哋讲得出嘅呢句说话，好有分量。 又要咁讲，佢系知嘅，佢做唔做咁解啫。即系健康知道佢系知嘅，系啦。 有边个唔知啊？听讲啊，有边个唔知啊？系咪？ 系好啦，我分享一下。 加油啊！冇俾人睇死啊！ 我一定唔会。 系啊， 俾大家都打个工啦。咁啊，今日咧喺一啲嘅讨论区见到有啲最近咧叫做。有啲企业推出叫共享工作，咁我谂下呢个谂法几得意啊！共享工作你谂系乜嘢？即系大家一齐做啦，系咪先？即系大家做一份工，不过咧系一人攞一半人工。点解要咁样样咧？咁样样，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佢嫌太辛苦啦，八个钟，可能佢夜晚诶，晏昼要凑细路仔啦，咁样 都系一件咁 咧嗱。但系咁点解唔揾兼职咧？咁样又未必有兼职噶噃，即系呢一份工未必请兼职噶，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兼职系有啲公众先会请噶嘛，无端端唔会。 但系公司俾唔俾你咁做先？ 诶，而家就系公司推出嘅。 咦，我想同你一齐共享你份粮。 Me too, me three, me three。 你又加入系咪？ 我又唔明喎，共享工作 可以享受人生， 唔使辛苦。 系啊，下下条条啫。 嗱嗱，共享一样嘢得意啊！以前咩共享单车啊嗰啲咁样， 唔系工作间都有噶， 系咪？ 共享系好耐之前嘅事。 共享系几得意嘅谂法嚟，咁但系呢一种即系如果你咁睇啦，一份工你翻譬如八个钟先算啦，你四个钟佢四个钟。嘅时候，一人攞一半，你会觉得系咪好似？除非你经济一好需要嗰嚿全 full salary 啦，如果唔系，系咪都有一个谂法咧？你要得翻一半嘅时间，即系你只系翻半日啫。同埋压力都要减半， 你坑猛啊！ 我愿意噶， 系咪？ 我愿意噶， 真系好由听日开始咯，即系你翻个半， 翻到十一点半， 系啦，你就起身走嘅，系啦，跟住就我 off 机，系啦，咁跟住佢就系从此之后，佢一半粮系我同你分，好唔好？ 我咧，我去边啊？我咧， 冇你份啦， 分翻啲零头俾我都好啊。 但系未必间间公司会接受嘅，你哋点睇啊？ 我咪就系话先问你嘅就系间公司接唔接受先？ 咁因为 间 系公司推出 嘅， 系啦。如果係間公司推出，咁即係公司肯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喺我嘅角度啊，我覺得我翻一份工四個鐘，剩翻啲時候我可以翻第二份工嘅。 咁你點解唔做翻呢一份？ 因為我想嘗試多啲唔同嘅多元化嘅工作咯。即系对唔同嘅人啊，有唔同嘅同事啊，唔同嘅工作嘅位置啊，咁样咯。咁但系你成日工作同工作之间，我希望唔好咁远咯。即系譬如我又要嘥时间搭车啊，咁样啲交通费都系 九频率啦。 系，即系过隔篱个电台。 系啦，即系啦，如果可以嘅，喂，诶，唔得，我唔喺香港 电台 嘅， 又系听你把声啦。 我中心于香港电台。嗱，譬如举个例子， 我朝头早喺呢度开完麦，譬如我时都系噶，晏昼食个饭就过隔篱 TV 度 其实你咪已 经 做 紧 呢一 样 嘢啦， 其 实 你都系。 但系呢一种唔系叫共享，对唔住，你咪冇同你冇同我哋共享啊！如果你带埋我哋去拍 TV 嗰啲咁样嘅，就咁先叫共享啊！明唔明啊？点啊？谂错晒嘢啦！ 不过完全唔合题啊！ 咪就系咯， 会唔会减低个归属感或者对工作嗰种嘅叫做热情咧？因为你觉得好似。唔系全部系属于你噶嘛，即系你要同人哋分咗，你就会觉得唔紧要啦，我都系翻四个钟啫，即系个心态变得兼职咗。 你好似好唔接受喎、 啊？唔系，因 为 每一样嘢，每一样嘢都有好有唔好噶嘛，系咪、 啊？ 即系每一样， 我觉得几好啊。 你觉得几好嘛？ 好， 我 觉得睇工种，我觉得睇工种。 因为尤其我哋即系我或者我再对落个年轻一代咧，好多都系 slasher 或者叫 freelancer、啊。 其实 exactly 可能就 系 做紧， 其 实 佢哋做紧呢啲嘢咯， 系 啊，类似 即系翻唔同嘅工， 即系佢每一份工就 打成一用 晒。你啲時間，嗯，佢有好多份工，係 啊，譬如可能朝頭早即係翻 office 嘅，晏晝可能做自己中意做嘢，可能整下餅啊，整下手工藝品啊咁樣， 係咯。咁如果係咁講法，點解唔去做一啲 part time 好多份 part time？Instead of 嘅就係你亦都要攞一份嘅 full time 嘅錢，要再同人哋 share 啦。你明我講咩嘛？ 明啊， 係啦，定係因為 受困。 咁所以你咪做 part time 咯，但 part time 你又對於嗰個學你嗰份工冇乜即係你嗰種感覺啊？ 嗱，其實咧 身份唔同， 都訪問過其中一個點解你唔做 part time 咧？咁好似阿 Sarah 點解你唔做 part time 咧？佢但我又中意呢份工啊，因為 part time 未必係我做緊，即未必係同樣嘅工作性質。我係中意呢份工，中意呢間公司嘅，但係佢又想少翻啲時間同埋壓力。仲有一樣嘢，除咗時間係壓力，因為每一份工一定。隨之而來會有工作壓力，如果另外一個人一起分擔咧，就感覺上會輕鬆多很多、 哦。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就覺得好有問題啦。好、有問題嘅就係在於就係如果你要去翻一份 full time，full time 所賦予你嘅同一份 part time 佢嘅分別嘅話，係一定有好大嘅分別，係咪？包括埋嘅就係你嘅 responsibility，即係你嘅責任感，對於呢一份工嘅責任感，以及嘅就係佢俾你嘅壓力咯。咁有冇一啲咁好嘅嘢嘅？就係我淨係攞呢一份 full time 俾到我嘅好處，但係所有嘅唔好處嘅話，係可以同人分一半 嘅。咁唔係喎，佢好處得一半嘅啫噃，即係唔係嗰 full time 嘅人工嚟嘅噃。所以其實， 但係你係做緊你自己中意做嘅嘢，而 part time 係唔可以取代噶嘛？ 冇錯冇錯。 咁即係你攞緊一個 full time 嘅佢所有嘅好處，但係你就要將嗰啲唔好處嘅，例如你嘅壓力啊，或者你嘅責任啊嗰啲咁嘅嘢，就同另外一個人 share。冇錯，你係攞一半嘅錢，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好似好自私喎呢件事，如果系出自你头先咁样讲嘅意思， 系呢个意思，系呢个意思，系啦，压力佢当有时我感到筋疲力尽嘅时候，谂下，好咯，即系交俾另一个人咯，咁样样，即系会有一个叫接棒嘅 relax 嘅感觉，咁咯，咪当然都要个工作 OK 啦，个公司 OK 啦，可能我老细觉得唔紧要啦，可能咧每人做一半咧，佢哋会更加用心咧，咁样样，未必从负面睇嘅，即系唔会话一人做一半咧就懒咗嘅。 我冇话从负面睇，我只不过觉得呢一件事就系系咪咁你讲到咁简单吓、即系如果系两个人去 share 同一份 part time 嘅工作，系咪真系咁简单？不过咁，有时其实我哋有时都会咁嘅，一份 full time 嘅工作有一啲嘢可以外判俾人嘅，我哋就用自己嘅钱。你都试过会系咁噶啦，譬如可能你写剧本，你都会咁噶。 完全中啊！ 你完全就知道我讲咩嘛？请你讲一讲嗰个情况，你都可以咁噶。 嗱，因为嗰阵时真系都几手头好多嘢，于是咧我就揾一啲即系我嘅下边嗰啲。 冇错，比较新手啲嘅编剧， 搞掂佢， 系啦，我俾翻几多钱？冇错， 因为我觉得几好啊，嗬，佢又多个机会， 系 我又分轻下， 系啊， 唔错噶，因为好过到头嚟，喂，仲未交稿。 死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系啊， 我试过几次添， 咁呢都系共享啊，共享工作。 咁呢个咪就系共享工作咯。咁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你如果有咩咁新鲜啫呢样嘢，其实不嬲大家都有做紧噶。 或者 你 有 不过争在就系你未得到嗰个公司认受咁解啫嘛。 同埋喺公司嘅角度，我觉得点解佢会推呢个共享咧？就系可能佢一份工作入面可以牵涉有多个唔同嘅脑啊，个 brain 咧，咁可能啲 idea。嗰啲碰撞又會多啲， 多啲人。 即係譬如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大學嘅時候，我哋寫一個 project， 一個寫一份 paper 咧，我哋有時譬如係 group project 嚟嘅，可能同學仔咧會一篇文啊叫做，可能有三個同學仔一齊去寫嘅，譬如我寫頭，你寫中間，你寫尾，咁大家一齊 present， 一齊 present。 都一齊 present， 咁 就唔使一個人寫曬一份 paper， 又一嚟可能唔使悶啦，二嚟又即係可能多啲 idea 喺入。 咁你嘅分數係咪就係三個 share？ 係 啊， 三 即係一百分每人33點。 如果係攞 A 嘅就三個一齊攞 A 噶啦。 哦，係咯。 呢幾唔緊，如果中間有一個做得唔好會拖累。 咁我哋會再評分嘅。你究竟你個 partner 係咪叫 free rider？ 係咪即係嗰啲唔做嘢啊，齋喺度摁摁腳啊咁樣，都會再評佢嘅。 邊個評佢啊？同學仔之間啊？ 同學仔互相之間評咯。都話到有個表㗎，究竟阿麗嘅前輩有contribute 幾多十分入面，咁大家一齊剔十分咁樣咯。 即係 我 咪 攞翻呢個表翻嚟，我想用啊。 你要嚟做咩？ 你唔好理。 嗱，所以其實你講得好好啊。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我又將佢應用喺頭先你所講嘅呢一個方法嘅話，會唔會佢就係 share 一個 full time job 嘅一個人嘅話，可能有兩個裡面都會覺得就係，佢好似將佢自己所有嘅嘢就擁曬俾我咧，又會出現咗呢啲咁嘅嘢嘅咯喎。 有group做錯嘢邊個咩先？係 啦，一 group 一定會有人做多，一定會有人做少，你永遠都一定會覺得自己是多那個的，啱啱啊？我又會覺得真的，所以我所講的就是話，不是所講的那麼簡單， 是 啦，即係呢樣嘢就係話，你又要攞佢嘅 full time 俾你嘅 benefit， 但係那邊雙嘅話，你又唔想承受嗰樣嘢俾你嘅一啲壓力，我覺得即係諗得太完美咯。 我自己做翻曬啲嘢， 我係會中意自己一個人，係啊，自己獨立承擔嗰件事咯。 各自精彩，好啦，十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瀛游表示，七月下旬至今发现至少有103个伪冒东瀛游的社交专业，令部分客人有金钱损失。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假冒旅行社专业的情况去年九月已经开始，近期有四五间旅行社反映类似情况。他建议市民致电相关旅行社核实。他又提到，亦有骗徒假冒知名学校或团体，向旅行社讹称需要代订产品，并先向旅行社以支票过数，当旅行社付款代订后，骗徒随即退票。另外，东瀛游发现假专业之后，八月起向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申请俗称蓝剔的验证徽章，直至日前才获得蓝剔。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说，近年申请蓝剔认证的专业越来越多， Meta 要核实申请公司的真伪有难度，令处理蓝剔申请的时间增加。警方接获过百人报案，怀疑经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Honest 投资受骗，有单一个案受害人被骗去1200万。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证监会今个月一号将 Honest 放在无牌公司和可疑网站名单，但名单上的公司很多，等同叫市民自求多福。他質疑證監會在事件中角色被動，未有及時封鎖相關公司網頁，擔心有更多不法分子利用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發牌制度冷靜期行騙。他促請證監會加強巡查社交網絡，發現可疑網頁要主動通知市民。反詐騙大聯盟召集人、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在同一節目說，事件反映对社交网络媒体广告有需要加强核实。他至今接获至少五名受害人求助，有受害人怀疑被骗100万。警方推出网上服务申请平台，今早10点正式启用，首阶段提供边境禁区许可证、道路活动许可证和外境拍摄的申请服务。警方說，三項服務以往申請人數較少，但市民需要填寫和遞交申請表，並附上相關紙本文件，期間需要在辦公時間親身排隊，人員收到文件時要花時間輸入資料。 警方说平台可让市民更便捷提交申请和进行网上支付，以及查阅申请进度，并减省内部人员处理申请的时间和出现人为错误的机会。警方说已经反复做过系统压力测试，包括私隐风险评估，预计明年九月推出第二阶段，包括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冇犯罪记录证明书、查阅刑事定罪记录资料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明天仍然天晴，日间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期云量增多。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98点，跌160点，成交金额2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4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18蚊，跌10.4；腾讯控股320.4，跌8毫。阿里巴巴74.95，跌1.25；盈富基金17.54，跌1.5；南方恒生科技3.98元，跌3.8；美团108.2，跌9毫；小鹏汽车68.55，跌3.7；友邦保险70.2，跌2；恒生中国企业60.44，跌7.4；理想汽车153.3。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49.25，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5，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3479点，跌145点。港金报186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9.29美元，卖出200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过咗狮隧嘅支路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过咗入狮隧嘅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龙富路天桥近住富健花园嘅，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住富健花园。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啦，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坏车拖走咗大约系几分钟，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运动场噶，就是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就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龙富路龙门居蝴蝶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奔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一开声就令人印象深刻噶啦。 如果你问我可会你下去，可会不放过自己？听几多次下仍全民吓三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Yuta 声音版，星期五和分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二月二号下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有人话咧，快活好简单，做自己想做但系唔影响人嘅事情啦。但系细路仔嘅时候有啲嘢咧，你会够胆做嘅。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可能你就会有好多嘅思想包袱，或者你惊人哋嘅眼光，你就会未必喺好多人嘅地方做啦。例如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行街咧，会一路行一路跳下跳下，扭下两下又转下咁样。但系大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呢个系傻佬嚟嘅。 系啊，你都有啊， 我见到你咁样啊。 系啊，唔系即系佢唔系行路。即系其实佢系好中意有好多声啊，制造啲声出嚟啊，系啊系啊，啲啊呢啲嘢啊，又或者就系听歌嘅时候，即系会咁样啊嘛。 咁我都 系对 住你哋啫，我唔系。 我唔知你系咪我，千祈唔好，千祈唔好系啊。咁你就要戒啦。 唔系喺公众地方啊嘛。 唔系呢啲嘢就好马骝仔，佢应该有嘅嘢，你明嘛？系啊，即系其实佢系 跳嚟跳去啊， 嬲哥， 好有存在感嘅，嗯。 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啲嘢？你而家唔会喺当众做啊？例如话细路仔嘅时候，我记得一次俾人呃咗钱咧，我真系企喺街喊噶。 嗯， 即系大咗之后咧，你 唔会啦， 你会多呢啲。 细路仔俾人呃咗钱， 嗰次系咁嘅。 好细个已经好多钱，我哋都冇钱，点会俾人呃？ 呃几千 次系咁嘅。 我冇分享过咩？我爸俾一蚊我买雪条，咁我行一下，咁啊抛下抛下咁啦，后边有个。即系大过我好多嘅，我嗰时应该六七岁到啦。佢话细路，你嗰蚊假嘅咁样。 哇！ 咁我就话去咩？你俾我睇下咁样，咁俾佢睇。佢一攞咗 就走咗啦， 系啊，发足狂奔咯。 咁衰啊，一蚊都呃嘅。 你咪发梦啊！ 一蚊我系买到 你好多梦噶喎。 跟住我就喊啊，企喺街。系啊， 好干 啊！我细个记得咧，好中意又唔系地下咪有啲线嘅。 咩线？ 即系地下 线嘅地下， 線啊、即系唔系线嘅地下， 一打啲线， 唔系一条条嘅线。 哦， 地下有啲 lines， 我知你踩住啲线嚟行， 我就唔踩嘅，我要跳过佢哋嘅，有啲咁嘅癖好嘅，但系大过咗就冇咗， 我又跟住啲线行。 嗰啲叫 唔係噶，有啲人會係咁嘅，我都有嘅。你有冇試過？嗱，我以前嘅就係會咩咧？譬如可能你搭車嘅時候，有時咧公路兩旁咪有好多樹嘅，會數咯。 啊！我都有数， 一、二、三、四、五。 有时系好无聊的， 唔知点解无聊噶。 你话我行商场咧， 但我强迫我自己， 系有好大格噶嘛。 系啊，你会数嘅。 踩线 跳上去，跳 踩线踩线 踩线，或者跳格仔咯。 咁你嗰啲系咪黐线啊？真系 系啊，冇错， 系啊， 系啊。 喂，嗱，唔好讲一样嘢。咁咧，嗱，网上咧有人影咗个叔叔吓，中年人嚟嘅，佢。叔叔，嗱，我想问你坐双层巴士咧，你有冇坐过最上即系第二上边啦？ 最右边嗰个司机对上嗰个位， 成日 系咪啊？你会唔会幻想自己系司机？ 会啊！嗰阵时细细个，仲咪同埋旧式，我唔知而家好似冇啦。 有乜嘅？ 旧式巴士楼下咪有个窿可以望， 系系系嘅。系 我细细个成日敲佢咯，即系敲佢想同楼下个叔叔。 你冇见到嘅就系你冇同司机通话噶。 Don't talk to， 所以佢冇同我倾偈咯。头坏两个人嘅。 个叔叔有冇俾翻啲手势你啊？ 咁佢又冇。 吓，喺个头嗰度伸出。 咁啊，影到呢个叔叔咧，佢啊坐喺嗰位啦，幻想自己系司机啦。揸埋一个纸嘅胎盘啦，喺度揸喺度揸车咁样，当然俾人影咗相啦，啲人就喺网上笑佢啦，即系好多比较即系唔系几好听嘅说话，咩傻仔啊咩咩咁样。但系亦都有啲人就话快乐咪得咯，其实佢冇影响你，佢自得其乐啫嘛。你会点睇呢个揸车嘅？ 佢咯，又唔影响我。 系啊， 我都有，唔系我应该咁讲，如果我系乘客，我见到佢咁样。我都会开心咯， 系啊，我都会， 我 都会 笑 咯，系啊 ，OK 啊，冇乜所谓啊， 开心啊， 即系世界应该， 突然之间有啲嘢，你骚扰唔到我啊嘛， 系啊， 佢又唔系话有啲声，有啲咩， 喂，如果我喺隔篱巴士见到佢咧，我会同佢玩嘅，例如俾啲手势佢啊，即系当系 有乐咁样 系 嘛， 系啊，即系同佢玩咯，我 嗱，我哋细个一定玩过呢啲嘅，系咪先？扮不同嘅角色，啱扮厨师啊，喺度炒餸啊，揸巴士啊，但系大个咗，你喺公众地方咧，就算好想咧，我谂我都唔系好够胆，好似一定会俾人。笑咁样咯，你会唔会？你会唔会做先嗱？即系如果你好想啦，你扮司机，你都唔会啦，系嘛？即系我谂呢样嘢都有少少，即系嗰啲叫做 大个 社交 image 嘅社会规范啊，系咪啊？就会少咗， 系嘛？ 但我觉得呢个世界系需要多啲童真噶，即系大家唔好咁大压力啊！我觉得啊，呢一方面其实外国系做得比较好嘅，即系你去外国如果做呢啲，我谂可能真系会有人同你一齐玩嘅。 咁嘅，你咁样讲法嘅话，呢啲系叫做啲街头嘅艺术，又或者就系一啲嘅即系我哋装置艺术或者系点样啦，有好多嘅，譬如可能你英国嘅 Covent Garden，有时你去到嘅就系有个人，佢可能着完啲衫之后，所以啲佢个即系定住一个位，跟住可能嘅就系你都会喺侧边度我影下相啊，同佢倾下偈啊，就佢有好多呢啲咁样艺术嘅嘢，你会觉得佢 OK 咯。 或者睇过好多外国片，可能喺个飞机上面有个人唱歌，唱一段系即系会有人 join 你。一齐去 嘅， 一齐唱嗰首歌， 即系唔会系惊人笑啊， 系啊，唔好 惊 人笑啊，又话惊你点样睇我啊？我觉得最大前提系你唔影响到人，而大家又开心，咁 就 OK 啦。 又会唔会嘅就系嗰个地方嘅嗰个文化，以及就系嗰啲人系会比较系自我一啲，所以佢哋会可以嘅就系唔会好理人哋嘅眼光，去做一啲嘅就系唔会太过骚扰到人嘅一啲嘢咧。我觉得呢样嘢我 系 绝对冇问题嘅， 因为心理学都有讲啦，即系亚洲嘅人啦，通常比较叫做咩啊 ，collectivistic 啊，唔系 collect。哇！死啦，突然间，总之西方人就 系 individualistic 啦， 比较即系独立啲 ，collective 嘅系啦，比较亚洲人比较集体啲嘅，即 系 好多时都要 care 自己做嘅行为， 会唔会 点 睇咧？点睇？但外国人就我哋头先所讲嘅系比较独立啲一个个体。我话知你啦，我喺你面前都鼻屎，我都唔弹落你度就得啦，即系可能系嗰啲咯。 咁又唔至于，我又不能认同呢样嘢，系啦，即系呢啲咪影响到人咯。我哋讲紧 系 唔影响到人，系啊，呢个系一个大前提啊。系啊， 我会检讨下， 周围啲屎大弹去，咁梗唔得啦，系咪先？呢个系唔可以嘅。 系，即 系好啦。不过其实我觉得嘅就系，我都分享一下。咁啊，如果讲紧嘅就系，有时有啲嘢，我觉得系你自己开心就得噶啦。就我最近，你知唔知道我收到一份好奇异嘅礼物？ 奇异果， 一份好奇异嘅礼物就系有一日啦，我男朋友拎翻上嚟，佢就话俾我听，送俾你啊，咁样一盒嘢，我就咩嚟噶？跟住上面咧就有一个男人嘅样，跟住就写住嘅就系 call client。 Call client， 你估系乜嘢？四四方方一盒，一个男人嘅样，着西装嘅，叫做 call client。我未打开噶，我唔知系咩嚟噶。你估系咩？你估系咩嚟噶？ 系佢咩情况下送俾你噶？ 佢无端端，总之翻嚟嗰时候就话有一个就系香港嘅插画家，就送咗俾佢，就话嘅声称咧就嗰样嘢有用嘅。跟住咧就买咗盒咁样嘅嘢，就送咗俾佢。佢就画俾我，咁俾我。咁跟住咧佢就系我见到嘅就系，总之上面就一盒四四合合嘅嘢，四四方方嘅嘢。跟住上面咧就有一个就系打住胎嘅一个男人个样，跟住写住 call client。 但你打开未噶？ 我未打 開，即系你都未知系咩？ 我唔知系咩嚟嘅。我喺度，我估系衰嘢嚟嘅。我以为， 我觉得唔会， 系生理卫生用品。 冇错啦，跟住咧，使咩佢就唔系。嗰度打开， 我估 卡片盒 都系生理卫生啊，不过系可能系啲apron 嗰啲咩啊， 围裙， 唔系，好细入嘅啫， 手套即系胶手套， 不是 call client， call client， 卡片盒人， 不是估，仲有冇？ 卡片盒， 五四错三。二一系一啲香嚟啊， 香 哦， 即系香薰嗰啲啊， 唔系啦，冇错，系一嚿嚿嗰啲咁样嘅塔香嚟嘅。咁、我就咩嚟嘅？咩叫 core client 啊？咁啊就系话，如果你屋企嘅就系做一啲，譬如可能系freelance 啊，你喺屋企做嘢嘅，咁咧就请你喺屋企嗰度咧就要 点起佢， 点起呢啲咁嘅香，跟住你自己念念有词。譬如可能你有一个 project， 你就话 成功成功， 我要成功，我要接到呢个 project， 跟住咧就点一个，跟住咧你就可以 make 个 wish， 咁跟住咧佢就会令到你可以 call 到你嘅 client， 喂正 做成生意，喂咁 call up 都得嘅， 送嗱佢有 call up 追求 人哋， 我未有 call up 嘅，但系佢就有 call client， 咁我就话点解你会买啲咁嘅嘢？佢就话声称咧有两个人试过，咁其中有一位嘅就冇错，佢就每一次咧佢好想去必一啲嘢嘅時候，又或者就係希望可以嘅就係、是、你呢、這個 client 佢會最後尾會揀我嘅時候咧，佢就會喺佢 邊。喂，呢個又堅明喎、 啊，冇錯。跟住我同佢講， 送一粒俾我，送一粒俾楊楊。 我就係話其實幾犀利咧。呢啲咁樣嘅所謂叫做一粒嘅塔香，大把。周圍都有， 你諗個 meaning 就得， 印度嘅又有咩個？佢只要賦予一個 meaning 落去，用個少少嘅包裝話俾你聽，呢、這個有一個神力嘅，跟住咧你就會喺屋企，你就會用啦。其實嗰啲味一模一樣啊， 係啊， 佢哋價字可能可以唔同好多添啊， 唔貴嘅，唔貴嘅，好平嘅啫，就叫 call client。 哇，正 喎！係啊，咁就因為一個插畫師同佢講，得㗎，真係掂嘅，我送俾你啊，咁樣。 我買一盒。 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真係掂。 哦。 真 係得咗啊！ 真係得咗。 系咪啊？ 系啊，嗰個人真係得咗，所以我就 嗱嗰啲唔得嘅咧就唔會出聲嘅， 但得 嗰啲一出聲咧就好似個個都覺得得。 但係其實你冇乜所謂啊， 亦都冇乜所謂， 或者增加你嘅信心都 冇錯。你起碼你感覺有信心。 同埋我覺得覺得叻係叻在嘅就係點解會諗到呢一樣嘢係咪？同樣都係嗰支香，但係個問題係你只需要賦予佢唔同嘅嘢落去，譬如你 call lover 啊 ，call director，call client 啊 ，call director， 乜嘢都得，你 call 乜 ，call taxi 都得。 call ambulance 系大家睇先，系啦，即系 call 咩都可以噶嘛，系咪 call 系列咁样，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卖好多。系啊，几好玩 啊！ 我觉得系咪呢样嘢 几好 笑啊？ 系啊， 讲 嚟 同大家。 呢个你有少少似嗰个水晶嘅概念，但系呢样咧又财运，嗰样又爱情工作嗰啲， 你有味啊！佢點起上嚟有味啊！ 同埋我覺得幾好玩 嗰件 事，係啊！跟住佢就話俾話佢有一日佢打話俾我，同我講，佢就話而家有一個咧，我哋都喺度，即係大家喺度，大家互相喺度，有幾兩間公司又爭緊啦。咁跟住佢就話：你記住快咗幾分，快點 call client。 咁佢送俾你個粒，你用咗未啊？ 其實佢話俾我知有咁嘅嘢，係啦。咁其實裡面就應該大約八至十粒咁樣啦。咁我好，我幫你 call client。咁就點點完之後，跟住話我聽，哦 ，OK 啊，真係 OK 咗。 哇！好嘢啊！ 我要买一打， 好无聊啊！ 唔系有聊啊，有聊啊， 有种心理嘅疗愈啊！啊、oh, ，早晨早晨，一家风骚爆人啊！ 冇错。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三毛留下的点点心情。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如果没有栖息的地方，去到哪里都是流浪。我不是游离的东西，这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稳。我避开冇时嘅时候过分热情嘅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同承诺。我尽可能不去怀念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会当心去爱别人，因为比较不会泛滥。我爱哭嘅时候就哭，想笑的时候就笑。只要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于是我会欣然放弃。下次再用的时候又想起这句说话，于是再次欣然放弃。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掉下一滴眼泪，于是形成太平洋。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暂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里飞扬。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来讲，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面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那间的喜悦。人之所以有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加没办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会自然地流失而去。而人之可贵，亦都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面得到进进。岁月的流失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逐渐蜕变又跳不出时光的力量。我喜欢适度的孤单，心灵上最释放的一刻。我是三毛。 艳阳在照耀，风静轻轻飘，远地似呼叫，落下尽美妙。月明伴晚霜，不再想家乡，雪花细声唱，滋滋尽嘹亮。由东送边多故事，情书远诗心中字，桃花成书书满字，字字对述似首诗。 亦繁茂。 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个个都精神啊嘛，咁样。 精神啊，好精神啊！ 我俾人嫌弃啊，头先。 系啊，点解啊？佢好嘈啊，人哋都做紧功课，摆喺度自己。 佢而家先做功课，佢摆唔做功课。 系啊，关咩事啊？ 做够未啊？ 烦，边个同学？ 做够未？全部收声！ 阿网出石话， 佢话我哋两个啫嘛，又唔系话你。 小咪咪最乖咁样， 系啊， 梁咪咪最乖啊， 系啊， 记得 瞓一觉。 今日教一个字， 系 个死字。 啊，好惊啊！ 死系点解啊？你哋觉得 死 唔识 死亡啦， 因为唔识死， 生命结束 系 冇气， 嗰个躯壳用完啦 ，certify 系 bye bye， 有冇 ED 啊？ 大得 个死字咧， 死 说文解字咧就话诗也三点水做个诗文个诗， 哦， 三点 人所离也， 哦， 个诗字咧就系话竭尽啊，即系好似 用到尽晒， 尽好似蜡烛点到最后， 哦， 熄手 系 冇咗啦， 系 咁啊死字 系。 个象形 点写系嘛？死字我唔识写， 识 唔识？我觉得有个人瞓喺地下， 歹字跟住侧边有一个匕首个匕啦， 系啦。其实咧，歹嗰边咧就系啲枯骨嚟嘅。 吓， 嗰个匕嗰个咧， 系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啊，你讲。 将嗰啲丝咪嗰啲匕即系刀啊，刀 仔， 锯 大 仔，即 系 分开佢。 我话唔系，我话系分毛。 唔系，你咧 系。墓碑 咁咪即系坟墓咯， 系咯，我谂完都觉得 你 唔系。我知我知我知我知，系咪死嘅时候一定会有噶嗰样嘢？ 唔系噶，唔系噶， 唔系噶， 系啊。佢其实嗰个碑咧系代表另一个人就跪低喺 哦，像形 系啦， 即系拜佢 系啦。横咧就系啲骨嗰啲裂纹嚟。 哦， 系啊，咁个， 但系佢跪佢嘅时候咧，个手要咁， 佢都后面伸咗条嘢出嚟 嘅，有条嘢出 嚟，脚嚟噶，跪啊嘛， 喺个腰嘅位置， 腰个位啊，你有冇睇清楚个地字点写啦？系咪？系 嘛？你叫咩名？ 我叫小人， 小人妹啊嘛，系小人妹啊。 你小羊妹，你做咩唔着校服裙啊？你着裤啊？ 唔系，你唔好性别歧视，女仔唔着裤啊！ 哎呀，啫问下啫，个死字，如果其他字代替个死，应该好多啦。啊，逐个讲啊， 死 系啊， 亡 绝 啊， 绝 绝 绝 亡 亡， 你咧？ 枯枯干嘅枯 瓜。 瓜老陈啫，嗰啲系广东俗语， 咁都明啊？ 我知我知， 系 明。冥寿个冥冥啊，即系我 冥啊，冥吉冥， 冥寿个冥， 系啊，唔 知啊， 仲有咩？ 唔 识，哇，好多，点解你哋谂唔出嘅？ 因为我哋唔识死啊， 尽 逝世啊， 逝 游啊， 点啊即 pass away， 得唔得？ 有冇 ED 啊？ 大 有 away， 得有 walking dead， 中文啊！皇帝死叫咩啊？ 驾崩， 系个崩字点？ 我知我知，原籍仲有 原籍系啲 皇 上 唔系啊，系原籍 崩即系甩咗一忽出嚟， 唔系 山摇地动。 我知裂盘。 哦，山上边有个。 再呢位施主，唔该你。 先游， 我讲咗啦。 先游， 我懒打。 佢问紧啊，皇帝个崩字啊， 个崩字 点 解啊？ 混游崩啊！ 系啊， 山蓬蓬咯， 系 山月月， 即系皇帝好似一座山咁，都冧啦，系咪？ 系啦，冇错啦，阿梁咪咪讲得啱啦，因为咧皇帝好巴闭啊嘛，系啊，统治天下啊嘛，就好似个山咁，嘣冧咗落嚟啦。 崩系一个山，跟住下边有个蓬啊嘛， 系啊， 一个月一个蓬， 兩個月一個棚 嘛， 係啊， 山啊嘛， 佢山月月又得，山棚又得，OK 啦。 佢話山至兩個棚啊，山至兩個月一個棚啊。 其實你係老師嚟，佢係老師，點解你成 我好嬲啊？ 我中意話佢啱。 我覺得應該係啊，你個山咧，佢就係有兩個朋友去拜山，好多朋友去拜。 係咯，唔得一個朋友，唔可以一個朋友。 我覺得係啊。 OK， 嗱，佢崩住咧，淨係。 继续啊， 继续啦，唔好望 我， 用你马老师， 有啲靓女啊喺出边度， 净系 继续啊，继续啊， 我真系唔识死， 有人观课，有人观课， 系啊，咩话？ 视学观嚟， 系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 你好赶时间，嗱个， 我想快啲死， 落堂啦，就嚟， 系啊，字咧，净系用喺皇帝嘅啫，啊，其他就唔用得嘅，咁我又问下啦。仲有好多即系讲 形容死嘅 死嘅字嘅，有啲太深。夭折又点解？ 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 系啊。夭折通常咧就系话少年之前都叫夭折嘅。咁啊，而家啲人咧多数用喺啲 B B 嗰度。 系啊， 咁啊，夭折咧除咗形容小朋友死亡之外咧，亦都系形容一件事。 嗯， 诶，无疾而终。 哦， 系啊， 无疾而终就叫夭折。 玩完 啦，玩我玩完都系香港人。 玩完。 Game over， 玩完， 或者香 港， 你话人哋玩完都得嘅啫， 系咪先都玩？ 人寿已尽 啊 ，OK， 寿终正寝，大家听过啦， 听过， 有冇听过寿终内寝啊？ 内寝， 寿终内， 系咪都系同一意思啊？都系讲死噶， 个寝点写？ 即系屋企死咯， 系唔系？点内寝同寿终正寝？同寿终内 寝可能喺医院死啊，或者就 系 死。 唔系寿终正寝系屋企。 咁内寝， 咁内寝又系咩意思啊？ 喺医院死？ 唔系。 喺 喺正医喺屋企嘅内院死， 好耐先死。 喺屋企嘅咁。 系咪啊？好耐 可能系冲凉浴室度死，咪内 冲下。 喺屋企唔同嘅地方死， 好无奈咁死。 你就可以内寝，内寝。 内寝。 我哋估晒。 喺房。 全部错晒啊！系形容女人。死就叫手出 内 寝， 内子，因为内子 系你哋可唔可以唔好 太叫内 咁嬉戏啊？ 唔系啊，我哋 唔系嬉戏古啫嘛， 古话学古文啊嘛。 你个名都叫古话嘅， 啱你哋啱。好，星鞋系形容边个死咧？ 星鞋， 星鞋， 边个 星系升上天堂个 鞋咧？ 蟹 定蟹啊？ 蟹 边个蟹？ 唔系蟹，唔系蟹，系 马字边，马字边一个 霞衣个霞，攞晒两个 蟹。 星霞， 星霞 啤酒嚟喎。 星霞 啤酒 系啊， 我估 一个星 我估 泰国啤 单身女人死就叫星霞， 佢冇少饮啊嘛。 单身嘅女士， 你讲紧系咩？你个问题系 点 咩？ 咩人 死？形容 咩 人 死？哦，阿姨死，霞姨啊嘛，个个都知，个个都识个霞姨啊。 我知， 饮啤酒， 饮，我知咪音乐老师死，因为佢唱咗霞霞霞霞霞星霞啊嘛。佢唱嘅咧，哈哈哈哈， 系咪一种身份嚟噶？ 梗系身份啦，呢全部下跪啊，又系天子死，又叫星霞。 搞错咗天子啊，讲咗啦， 天子又叫星霞。 点解要作咁多个名啫？ 嘉宾， 嘉宾 咪得咯， 嘉宾 名 好多 星霞。 嗱， 咁皇后死咧？ 我冇喺課程裏面，冇喺 Cinebus 裏面，所以呢個唔係。 而家問你咩識 皇后死星霞， 星霞， 哈哈哈， 哇！ 太后死 星霞 ，OK， 一路升上去。 如果即係媽媽死，呢個好嚴肅㗎嚇，叫做失乜嘢咧？ 孤 失詞。 失 词唔系接近 失败啦，四姑之母， 因为妈妈嘛， 系咯， 词母啊嘛，唔系失词咩？ 哎呀，唔识啊！ 几提示？失事冇提示啊！ 失 事系奉事个事，企人边做个自己 事，哦，即系冇得再服侍妈妈啦。 嗯，失老豆咧， 叫做失户，处身边做个古人个古。 失 户 啊， 户啊，户呢个字系解依靠，即系爸爸走咗啦，冇得依靠佢。 哦，真系好难，我未听过。 失户，好失词， 好啦， 唔系 失户， 身 系咪落尘啊，老师？ 未，仲有好多揭紧啊！ 我见你揭咁耐都屎啊，系咪你自己都唔明白啊？ 我想揾啲即系浅少少嘅俾你哋， 系好深啊！我哋都完全 get 唔到嘴啊！ 系啊， 嚟啊！好。 同死有关嘅， 梗系啦，全部同死、啊。 有冇古仔讲啊？你啊，你以前有啲战国， 系啊，春秋啊， 你最中意嗰啲咁嘅古仔噶嘛？ 从前 有冇古仔咁似？ 好闷。 哎呀， 你用个死字嚟作作一句。 死啦！ 唔识作啊！ 叫我作嘢啊！ 作到啦，作到啦！ 啊！ 好正，唔够二十岁。死咗啦！ 唔够二十岁， 系啦，有一个字嚟形容，诶、欸，嗰、那个人唔够二十岁就死咗。 唔够二十岁就死了， 系咪猝死啊？ 唔系猝死，四十岁跑步死都叫猝死， 又湿乜湿乜咁样嘅？ 唔系一个字，单字， 嗯， 有歹字旁嘅， 歹字旁， 歹字旁，笨 台，歹字旁一个台，台， 唔系。 一个字， 一个真字， 真 唔系 真， 大字报 唔知啊， 深嘅呢个 系个伤字， 边个伤 啊？ 国伤， 哦，国伤 ，OK， 好， 好，呢个 咁如果好老先死咧，嗰啲叫咩啊？ 千古， 系噶，因为嗰啲叫少桑啊嘛， 系啊，因为嗰啲咧好高寿， 好老都唔死叫万古啦，系咪咁意思？ 好老都唔死，你仲唔死？你仲俾个万古做乜鬼啊？佢都未死， 佢叫未死，啱啦。 真系对住你哋， 呕 嘅，呕。 诶， 我睇下， 你今日有好多事咩？你揭咁耐嘅，系啊， 又唔讲古仔喎。 OK， 死一个老婆叫乜嘢？ 五岁啦。 咩啊？死咗有个如字边噶嘛？系咪啊？ 系啊， 关夫， 关夫 系 唔系？关夫系形容嗰个男人死咗老婆嗰个嘅， 系又系失 一个字啊？有 唔系两个字啊？一个字定两个字？一个 两个字？ 两个字？ 诶，同吉他有少少关系嘅。 吉他， 死咗老婆 冇得弹， 逐言。 哇你咁衰噶，两咪咪， 佢话个吉他 冇咗个吉他，边有得弹先得噶？ 佢话两个字，即系佢嘅潜意识就系话，如果死老婆咧就冇得弹啦。 断言， 喊啦！ 哇， 好叻啊！ 即系咧，如果死咗老婆再娶咧，就叫续缘啦。系啦，断言咧就话，诶，条线断咗啦。 咁死老公咧， 都系断言， 同吉他冇关。定系同其他乐器有关？ 断咩啊？今次断咩啊？断咩啊？今次 阿祖同其他， 黐线， 同其他 乐 器讲 啊！ 我唔敢。 老师，你仲教唔教噶？又走咁远。 系啊。 O K， 喺监狱里边死咗，病死叫咩死？ 喺条监狱入边噶， 即系监犯 啊！ 系啊，即系有个人坐紧监， 黑死 死咗。 劳死 咩死？ 肉死 你点 咩肉死啊？ 肉死 肉仙 喺个监狱， 越嚟越嚟 监狱入边写埋肉死。 我想问嗰就系点解？我哋同边个讲啊？就系佢监狱里面度死 囚死， 唔系点解你要你 灵唔死 呢样嘢先？ 人哋古文啊嘛，即系可能诶、哎，有你个家属响。里面病死咗，你要通知佢。 咁系乜嘢啊？ 阿陈大文， 咁你咪写佢在狱中死亡。 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时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沉怨？能忘怀为何着紧？这 相处，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似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若代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艺是乐趣都能走水，火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调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粤港两地各推出首批超过五十项跨境通办政务服务，便利市民足不过关，在大湾区可办理多项民生事务，包括更新香港驾驶执照、办理公司商业登记等，未来有望实现病历互通。强调一切个人私隐资料如要跨境，必须得到当事人授权，政府不会无端将有关个人资料输送到其他地方。他又说，只靠几个传统行业不足支撑700万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要保持区域内经济优势，需要实现经济转型。孙东认为，本港发展工业化的目标要明确，不宜贪心，亦不能逃避，需要结合科研实力。其中设于元朗创新园区的微电子中心正是建设，预计明年启用。三隧分流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方案将在下个月17号清晨5点实施。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早上到西隧行政大楼视察筹备情况，并听取运输署简报。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将密切留意第二阶段实施后的数据，包括分时段收费能否令驾驶者推迟或者提早出门，若果吸引力不足，将同政府商讨其他方案。他相信初段会有适应时间，呼吁驾驶者忍让。陈恒斌说，现时首阶段的633方案下，部分的士已经转用西隧，令红隧使用者感到挤塞情况改善。他引述运输署说，实施分时段收费时，西隧入口接近收费管道将有显示牌显示私家车当时的收费，出行二手机应用程式也会显示相关收费。 东瀛又表示，七月下旬至今发现至少有103个伪冒东瀛游的社交专页，令部分客人有金钱损失。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假冒旅行社专业的情况去年九月已经开始，近期有四五间旅行社反映类似情况。他建议市民致电相关旅行社核实。他提到亦有骗徒假冒知名学校或团体，向旅行社讹称需要代订产品，并先向旅行社以支票过数，当旅行社付款代订后，骗徒随即退票。另外，东瀛游发现假专业之后，八月起向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申请俗称蓝剔的验证徽章，直至日前才获得蓝剔。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说，近年申请蓝剔认证的专业越来越多， Meta 要核实申请公司的真伪有难度，令处理蓝剔申请的时间增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日间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期云量增多，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4点，跌184点，成交金额3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2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蚊，跌2.2；比亚迪股份219.2，跌9.2。阿里巴巴75.25，跌9.5；盈富基金17.51，跌1.8；南方恒生科技3.90.6，跌4仙；美团107.7，跌4；友邦保险69.95，跌1.45；小鹏汽车69.55，跌2.7；理想汽车155.2，跌5.9。恒生中国企业60.4，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48.93，瑞士法郎0.882，加元1.366，人民币7.152，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3442点，跌182点。港金报186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9.89美元，卖出20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慢线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咁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过海嘅龙尾，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就去到芜湖街。咁另外咧睇翻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宝坑路、宝顺路去尚德村、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方向、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 最后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奔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四场了，今次有什么嘉宾先？ 波成这位活活泼泼学生 look 等你好耐 了。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Sano 固定烟 声音版，星期五和分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放松快活人睇戏嘅时间㗎啦。嗱，有啲呢好受欢迎嘅桥啦，係会拍完再拍，喺不同嘅国家都会拍过嘅。早前呢一个韩国呢个鱿鱼游戏啦，咁样。咁最近睇咗一套呢美国嘅电影，2019年嘅制作，叫做 Escape Room， 密室逃杀。係啦，有冇睇下小朋友？其实佢都好似 呢啲戏名系嘛。 係啦，呢一个呢其实佢有两集嘅，我睇咗上即係两集劇情唔係連續㗎，即係你可以係分開睇都得嘅。我睇咗第一套咧，密室逃殺 （Escape Room） 就嗰大有一班人咧，突然間有一日，每一個人各自收到一個邀請啦，就係、是、玩一個遊戲。咁就係話咧，如果贏嗰個咧，就有$10,000。咁大家就都好好玩啊，呢類遊戲啦，冇乜所謂啦，咁樣。當然啦，大家個抱個諗法就係、是、玩遊戲啫，唔使死係嘛？點知呢一類電影所講嘅就係、是、輸嗰個咧，其實係走唔翻出嚟噶啦，咁樣。咁好啦，一班人坐咗一個會議室嗰度等啦。仲未有人出嚟招呼我哋咁样嘅，咁样坐一坐，突然之间有个人话：，哎，好唔耐烦啊，开始未啊？我出去食口烟先。咁佢就开嗰道门啦。点知一开道门咧，嗰道门系咔烂咗嘅，即系嗰个手柄系烂咗， 开唔到。 啲人就话：，喂，诶、冇搞错啊，你扭烂道门噶？唔系、啊，我一扭佢就烂咯。跟住大家装下装下，先至发觉原来已经开始咗啦。呢、哦、一个会议室就系佢哋第一样要逃离嘅。嘅房間啦，跟住咧就開始慢慢就進入緊張啦，就係點解走唔到咁點算咧？就係、是、原來咧有冇啲 clues 咧，即係有冇啲 tips 咧？望下望下，台面有一本書寫住450，咁個女仔就話450，咦？我見到道門啊，有個掣啊，即係好似啲隔萬嗰啲咧，於是佢扭咁450。點知成間房就變咗個大嘅焗爐啦！咁佢就係咁啦，一間房一間房一間房咁去，同埋佢會講一啲人性嘅險惡啊，譬如話去到有一個房咧，係全部都係好凍嘅，即係荒山野嶺嘅冰雪嚟嘅，但係得一件褸。咁邊個去著呢咁樣成套呢有幾好嘅口碑㗎網上。咁如果大家鍾意睇呢類嘅刺激嘅電影，冇得咩劇唔劇透嘅，總之就係最後，總之就係全部人得一個可以走得到嘅。佢哋點樣去慢慢又做咗朋友，朋友最後被迫成為敵人呢咁樣。叫做 Escape Room， 喜歡睇呢類嘅電影嘅朋友係好睇嘅套戲，推介俾大家。OK， 好。 我要介绍嘅就系一套日本嘅电影，叫做《转转》。改编自嘅就系日本嘅小说咧，叫《东京散步》。三个人咧都好犀利，因为咧就系一位我喺我心目中啊系日本嘅永远男神，佢叫做小田切让，佢系咁样样嘅。 系啦，同埋就系上二三代嘅一个男神，就系、是、三浦友和先生，哦、再加埋嘅就系永远嘅青春偶像小泉今日子，劲啦啩！咁其实咧要讲紧嘅呢一个古仔，我冇谂过，睇下睇下嘅话咧，原来都几对最后尾嘅时候都会流眼泪嘅。系啦，嗱，其实讲嘅呢一个嘅古仔咧就好简单嘅，讲紧小田切让所饰演嘅叫文哉，佢里面咧就系一位法律系嘅一位毕业生，但系无奈嘅就系读书嘅时候嘅话咧，你知啦，欠落好多钱啊，咁同埋出嚟做嘢嘅话咧，好似搵唔到嘢做咁样，所以咧就喺度借紧啲大耳窿，生活咧就好老倒嘅。到有一日嘅话咧，竟然咧就一个收数佬咧就上门啦，佢就系三浦友和，咁、当然啦，搵佢嘅就冇钱还啦，系嘛？咁点搞咧？竟然突然之间嘅话，呢个收数佬咧 offer 俾佢，就系话好，我可以帮你还清你嘅债务，我仲俾100万。日元俾你，不过有条件嘅，就系佢要陪佢喺东京街头嗰度散步。而呢一个咁样嘅 offer 嘅话，可能系三日，可能系一个月，可能系一年，我唔知道。总之嘅就系你要我陪住我行住东京嘅街头嘅话，散完步嘅话咧，100万就系你噶啦。当然你会接受啦，亦都唔知道点解啦。 接受， 系啦，当然接受啦。咁而阿文哉就答应咗咧，呢个比如叫福原先生，咁就系阿三浦友和所饰演嘅福原先生，佢就话希望可以由而家呢度开始过，去到呢个霞之关嘅路程。咁咧，你亦都可以从佢哋两个一路喺度行紧散步嘅时候，见到好多东京街头好靓嘅风景啦。周围附近嘅人嗰，佢哋嘅点样嘅生活，以及咧佢哋两个大家一路喺度讲紧嘅时候嘅话，喺散步嘅时候咧，亦都一次一次咁样讲咗大家之间嘅故事， 哇， 就开始了解对方系咪好好啊？ 好得意。 当然亦都要有一个导读嘅，就系点解呢一位嘅呢一位嘅福原先生系要俾钱佢咧？系因为佢要去自首，因为佢杀咗佢老婆。在自首之前，他希望可以由头到尾在东京街头那里，因为他成日都会跟他的老婆，他老婆生前的时候的话是会跟他在街头不同的地方那里去吃东西散步。 好浪漫啊。 是不是好浪漫啊？那他希望小田切让可以陪他。 那为什么他杀了他老婆啊？ 错，系啊，你睇咯，系啊。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点解叫转转咧？系咪即系意思喺东京街头嗰度转 嚟转去，行嚟行去，系啊，系嗰啲咁样咯，系啦。咁跟住咧，佢又当然啦，佢仲要好笑嘅，佢嘅坚持嘅就系话，点解要去到一个咁远嘅地方度自首？其实任何一间嘅警局都得嘅，佢就话要自首就要去一间好体面嘅，同埋好大嘅警署度自首，所以一定要行咁远去唔同嘅地方。OK， 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因为咁样嘅散步。而且兩個人亦都將兩個陌生人佢哋嘅故事連結起嚟啦。直到有一日，呢一位嘅福原先生有問過就係文哉，佢就話：我嘅故事你就清楚啦，你都知道我喺自首之前嘅話，要你陪我去行一啲嘅就係我以前同我嘅妻子行嘅道路。你咧，你又點啊？佢就喺度講起佢自己以前嘅嘢。原來佢係無父無母嘅，好細個就已經走咗噶啦。佢自己一個人嘅長大成長當中，我就話：如果希望你可以見翻一個你自己好掛念嘅人係邊個咧？竟然係一個嘅就係曾經喺细个嘅时候，唯一一个会邀请佢去参加佢嘅生日会嘅一个女同学，但系其实系好心伤嘅，因为佢其他嘅人系睇佢唔起嘅，系啦，咁啊净系得呢个女同学，咁跟住佢真系带佢同佢一齐去嘅时候，发觉佢已经成长咗，成为一个玩 cosplay 嘅一个女仔。细个嘅时候，你成日谂到佢几美妙嘅嘢，你幻灭啦！呢个都系你人生嘅一个你要接受嘅嘢，即系呢啲位我都佢写得好好咯。好啦，咁啊，跟住个大家就去到最后尾嘅时候，因为已经接近佢想要去自首嘅尾段嘅时候咧，呢一位嘅福原先生又喺街道嗰度咧同人哋咧闹交，咁但系咧就俾人哋咧就话，如果系咁嘅话，我告警察啦。咁跟住咧，阿文哉就唯有同佢讲，因为佢读法律系噶嘛，佢同佢讲佢话，千祈唔好俾人拉啊！如果俾人拉嘅话，你就自唔到手。 系， 系咪好笑呢？日本片佢会咁嘅，佢哋揾咩地方匿埋咧？就揾翻一个嘅就系以前曾经同佢就一齐假结婚嘅一个就系小泉今日子饰演嘅一个女人。 嗯，系， 咁就去佢嗰间酒吧度揾佢。佢话好冇问题，嚟我屋企度住几日啦。跟住去佢屋企嗰度咧，啊，竟然呢一位文哉无父无母嘅，佢喺嗰段时间 感受到温情， 能够感受到家庭嘅温暖，有人煮饭俾佢食，瞓醒觉嘅时候嘅话即刻有早餐食。咁啊就佢哋亦都一家大细个带佢去。就是做一些他自己很想做 嘅嘢，例如佢就係細個嘅時候，你有冇去過動物園啊？冇去過，帶你去。你有冇坐過過山車啊？冇去過，帶你去。咁跟住佢就感受到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嘅話，到差唔多嘅時候嘅話，竟然有一日阿文哉先生就話，唔係阿福源先生就話，我一定要食呢個咖喱。呢、這個亦都係佢哋兩個之間嘅一個密碼 啦。 係啦，究竟點解一定要食咖喱咧？咁佢知道嘅就係話，啊，佢亦都差唔多時候嘅話就要去自首啦。到最後尾嘅時候，好心傷。咁佢阿文哉應唔應該勸佢唔好咁做？但係佢亦都好眷戀呢一啲咁樣嘅佢帶俾佢嘅一啲家庭嘅生活。 係、嗯。 但到最後尾嘅時候，究竟係點樣咧？佢俾咗個100万佢嘅時候，竟然有一張100万一張10000蚊嘅入即係嗰間紙幣啦， yes, 飛咗去第二度嘅話，到佢一。去想去揾翻嘅時候嘅話咧，轉頭佢已經走咗啦。 哎呀， 就係咁完啦。 係、 哦、啊， 轉會唔會就係呢個意思咧？ 其實我諗佢係應該係喺日文嚟講嘅話係有另外嘅意思嘅。 可能 double meaning， 人生就喺度兜兜。 咁但係我係會覺得嘅就係我初頭嘅時候，我以其實佢係似一個公路電影啊，嚇係一啲日系嘅公路電影嚟嘅。咁我就覺得一路睇一路睇一路睇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會有啲嘅諗法，同埋有啲嘅即係人生當中嘅一啲嘢喺裡面嗰度，你係會。睇到嘅咯，當然最開心嘅就係因為有小田切讓，係 新戲嚟㗎， 唔係好舊㗎啦，嚇舊嘅電影嚟嘅，係啦，就係轉轉日本電影， 好非常好， 好到我啦，今日咧介紹一套我自己睇落咧都幾享受同埋幾中意一套電影，係一套蒙古電影嚟嘅，咁就叫做磁帶啊，英文就 The Cord of Life 啊，咁可以講下個角色先啦，故事女主角先，因為女主角咧我冇睇過啲戲，佢叫。巴德馬是一個蒙古嘅族嘅演員啦，咁佢原來都之前都好犀利嘅，攞金雞獎嘅女主角，同埋啦呢一套電影，即係我唔講劇情先啦，就咁睇埋佢真係好舒服，你視覺上面一個享受，因為佢全部都係講一個大部分時間都係講蒙古草原嘅一啲景色， 嗯， 再加上個攝影師咧。就係、是、之前咧，擺到人攞，即係憑擺到人攞呢個最佳金像獎最佳攝影獎嘅叫曹旭，咁、咧，所以佢啲鏡頭啊，係攞得非常之好嘅， 一定好靚。 之後啦，個色調咧，我上網查，我諗點解咁靚嗰啲色？咁佢特登咧 tune 到啲草原咧係冷系嘅藍綠色，有啲似湖水藍、碧綠嘅藍色啦。咁佢就話借鑑咗呢個20世紀50年代荷里活舊膠片電影啊，印色。片发的一个三元嘅调色，虽然我听都唔知乜，但总之就 系 佢系有特登用心调过嘅。咁所以我奉劝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系可以入戏院去欣赏呢套电影。我自己睇落系个半钟头嘅电影，我睇完之后觉得好似去咗一个好长嘅厕所，好舒服。系啊，我用呢一个比喻啦，对唔住啊，系一套好好嘅。 你 可唔可以去做一次旅行噶？ 系啊，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体验下？我有呢个意激综合症嘅人，系好舒服噶嘛？呢件事好咁之后嚟咯。咁、那个剧情系讲咩咧？就系讲咧嗱，一个家庭入面有妈妈啦，咁但系妈妈咧就不幸有呢、這、一个阿兹海默症，即系老人痴呆症啦。咁佢对下咧有两个仔仔嘅，一个细仔，一个大仔。咁、那个故事开始咧就系讲呢个细仔咧，佢系一个蒙古嘅创作歌手。咁一日咧表演完咧就收到妈妈打电话嚟。咁但系因为佢冇时间听啦，当佢打翻俾妈妈嘅时候咧，妈妈就话：你系边个？ 嗯， 我唔认得你。已经一嚟整交代咗妈妈有呢、這个认知。认知障碍症啦，咁啊细仔咧就好担心啦，咁啊即刻冲翻屋企，即系去哥哥屋企，因为阿妈妈同哥哥一齐住嘅，咁就见到咧阿哥哥咧将阿妈咧锁咗喺间房度，真系成个监仓咁样。之后咧阿妈妈咧就好似唔认得人咁样，就喺个墙壁上面咧画自己中意画嘅油画啦。咁但系阿妈咪咧食饭嘅时候咧又会攞啲食物周围掟啦，又会将啲料咧泼喺人哋嘅身上面啦。咁其实头15分钟咧已经交代咗好清楚，妈妈个认知障碍症咧系都系几严重嘅程度噶啦。咁亦都系因为阿哥哥咧都有啲唔系咁，即系点讲唔系咁礼貌，或者都几残暴力少少啊！即系你知道妈妈又要捉佢去冲凉啊，咁、佢又已经心情唔好啦，咁可能啲态度又唔系咁好啦，所以对妈妈嗰个态度咧系比较粗鄙啲嘅。咁但系细仔咧见到哥哥咁样对妈妈咧，两个就打起 有 冲突啦。咁、第二日咧，阿细仔就决定咧。都系唔系路啦！如果再咁落去咧，媽媽嘅健康狀況咧，其實都唔係咁理想噶啦。就攞架車咧，車咗去兩個人咧，就車翻媽媽去翻佢蒙古本身嘅屋企，係啦，佢哋喺蒙古嘅草原上面咧有個大屋嘅，咁就開始咗下半段嘅呢一個。都系有少少似公路电影嘅，系啦。咁呢个叫磁带咧，咁又嚟咯。 佢同佢妈妈之间嘅一啲嘢， 系啦嘅一啲嘢。咁咧就讲到咧， 阿細仔同媽媽咧就喺草原上面即係住一段時間啦。咁咧你會發覺咧，媽媽咧因為翻咗去草原咧，係一個即係叫做自己一個原生嘅環境啦。咁媽係啦，一個熟悉嘅地方。咁媽媽嘅心情啊，或者個狀態咧，又好翻少少。咁但係發覺有一日咧，阿細仔喺度做緊嘢嘅時候咧，媽媽突然之間唔知去咗邊。當佢揾翻佢嘅時候咧，原來見到阿媽媽喺個海岸邊度咧，自己一個跳舞。咁阿仔仔就覺得哇，好危險喎！即係如果我今日睇到啫，如果我下次睇唔到佢跌咗落海咁點算咧？咁所以咧，阿細仔咧就就即刻諗咗個方法，佢就喺個倉度攞咗條麻繩，都幾粗嘅， 永遠都綁 就綁住喺媽媽個腰上面，係啦，就自己另外一邊就綁喺自己條腰上面，或者係有時係捉住，好即係其實個感覺有少似放狗嘅。咁亦都有啲鄰居投訴話：，喂，你咁樣對媽媽唔好嘅喎，咁樣綁住佢好似唔尊重佢喎。咁但係喺仔仔嘅角度，佢係出於一個保護啦，亦都係愛護媽媽啦。咁所以就係好似頭先例如前輩講啦。呢條繩咧就係連住媽媽同細仔嘅一個母子情嘅一個象徵，亦都係呢套戲嘅名字叫做磁帶啦。咁之後咧，媽媽有一日就話啦：我想翻屋企。咁但係仔話：嚇呢度咪你屋企咯？點解你仲要翻屋企？咁佢就指住牆壁上面一張相，咁攞張相嚟睇咧，原來佢同佢爺爺同嫲嫲咧喺嗰個大樹下面影過一張相，佢就指住呢棵樹，咁就去到呢套電影嘅三分一嘅後半部分。阿細仔就決定同媽媽去揾呢一張相入面嘅嗰棵大樹，因為媽媽係好想去嘅。咁喺呢個 journey 入面咧，又會喺佢哋喺個草原上面又會跳舞啦，又會見到唔同嘅人啦。咁其中最後一幕咧就係講咧佢哋遇到一班夥伴啦喺草原上面，佢哋開咗一個係咪叫做草原嘅篝火，即係類似啲營火會啦。大家圍住喺度唱一啲蒙古歌啦，跳一啲蒙古舞，我覺得成件事好舒服啊！真係， 但 係係啦，係嘛？ 仲 要個鏡頭咧，佢喺啲篝火嘅一啲火舌啊，啲火舌喺度飄嚟飄啦，佢就喺度拉呢個馬頭琴。 哦， 我覺得成件事嗰、那個 係好正 嗰個， 同埋周圍 好有 mood 啊！真 係 係啦，好有詩意嘅感覺。最後啦，我就唔講呢個劇情，但係咧媽媽咧係離開咗嘅。咁但係佢導演咧就用一個比較浪漫式嘅手法去表達媽媽嘅離世。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呢套電影，佢究竟點樣表達啦？同埋就係咯，成套電影就係講好濃嘅親子情啦，同埋係講一個生命嘅反思咯。即係細細個仔仔喺媽媽嘅肚度出嚟有條 磁 帶，到最後而家媽媽老去啦，要照顧翻媽媽啦，又有一條自己人做嘅磁帶，咁就係講有啲生命嘅反思。 你有冇喊啊？ 哦，有啊，有啊，因為個母子情真係好濃啊，係啊，所以大家可以睇下。 我淨係呢套戲名，我覺得已經係好正，同埋嗰條繩嗰 個 寓意咧，真係好正，好嘢啊！呢套戲我都有興趣 睇， 係啊，即係嗰種好深刻嘅關係啊！今日介紹呢套電影咧比較舊嘅，叫做《白日焰火》，咁就係2014桂麟美同埋廖凡做嘅。廖凡咧，佢響嗰一年咧就攞咗呢一個柏林影帝嘅銀熊獎， 係因為呢套戲， 係因為呢套戲，係啊，我覺得幾好睇嘅，因為佢嘅導演嘅手法幾好，但係未係去到好成熟。 我唔係好明白。 其實咧講， 竟然有戲你 唔1999年呢個廖凡咧，佢係一個當差嘅嚇，咁佢要同佢前妻分離啦，就但係佢哋又發生啲好激烈嘅關係啦。然後臨走嘅時候咧，佢曾經好似想對個妻子唔客氣喺火車站嗰度，咁然後跟住咧火車一開咗之後咧，有連串嘅碎屍案發生啦。因為咧嗰啲貨車咧喺個點咧就係一個運煤嘅一個中轉站嚟嘅，然後將嗰啲碎屍嘅屍骸咧去到哇大江南北乜都有啦，就係由呢一單案引發起嘅。而五年之後，桂麟美佢就係開一間乾洗洗衫嘅鋪頭嘅，咁佢兩個又發生咗一啲關係啦，同埋又查案啦。呢套戲我覺得係有啲借鑑日本嘅推理劇啦、懸疑啦、罪案啦等等集於一身嘅，同埋我覺得廖凡同阿桂麟美都做得幾好嘅，因為桂麟美咧，我覺得佢幾有嗰啲好酷嘅女人嘅味道。咁而廖凡你識唔識噶？係一個幾都幾多戲嘅一個男演員嚟嘅，好成熟嘅。佢演嗰啲就係啲落魄嘅老差骨咧，即係你我會諗起可能係任達華或者 即係嗰類嘅演員，香港嗰啲男演員啊，方中信啊等等嘅，咁佢因為佢嗰啲手法，我有啲都覺得幾新嘅。例如佢哋最後嗰一場咧，就兩個阿桂麟美同埋呢個廖凡咧，就坐摩天輪，咁、那個摩天輪一路升到上去嘅時候咧，佢就指住嗰個白日焰火，其實係一個夜總會嚟嘅。咁、其實一連串嘅故事就喺呢個夜總會啊。咁一路發生嘅，咁我覺得如果我覺得算係中國最早期嘅一啲懸疑片、罪案片同埋呢啲片嘅，咁但係我覺得個手法再成熟啲嘅，因為始終佢哋取景嘅地方咧係黑龍江嚟嘅、大雪紛飛，咁、個意象 黑蒙蒙噶嘛，我記得 係啊，又白雪雪白蒙蒙 嘅， 係啊，咁佢有幾個場景嘅，就係、個洗衣店啦，全部掛曬啲衫喺度，你諗下。另外咧就係一個雪地啦，因為同埋其中一個兇手咧，佢著住嗰對滑冰鞋咧，有刀嗰啲咧，咁係我覺得嗰個視覺都有啲幾震撼嘅，同埋。嗰條橋去到最後先穿嘅，咁我覺得啊，大家可以不妨欣賞一下中國嘅推理片， 但係難唔難明咧？睇落去 唔難明嘅，我唔知道你邊度唔明啊？ 唔記得曬啦。 O K， 得唔緊要。 我睇完就一頭霧水。 我一頭霧水。 係啊 ，O K， 得唔緊要？我哋可以即係有時間慢慢去。 唔使，我睇第二啲。 O K， 唔睇。 喂，多謝推介，留翻嚟我哋要有淑女關注咗。 雪落目光线会直言，大城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扑于近前，有时如故作竟有限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要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渴望气那么罕见。决定再缺少仍探索万变的永久，就放胆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十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找一个地址为发现我可以善变千种思念里边。就算就算将我一动摇，假定前人超出世界限制，出意料。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范浩然啊，廿六度气温都比较温暖嘅，相对湿度48%。今日天晴，下昼干燥，吹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听日同样都系咁嘅天气。先听十二点钟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啊，兰兰， 莎拉姐、马家姐、小杨妹， 紫罗兰， 大家好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早晨， 做乜事啊？Good afternoon。 系啦， 欢迎晒咧，我哋咁多位朋友咧，咁今日咧，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要关注嘅真系大家好关注嘅事，就 系大闸蟹 啊！ 要多謝曬嘅就係上個禮拜啦，咁啊就知道我哋收到有好多嘅一啲即係非常之好味嘅朋友嘅一啲嘅禮物啦，大家 share 開心 share 啦，真係非常之開心啊嚇！好啦，咁當然啦，喺我哋講緊大閘蟹之前嘅話，你要關注嘅就係 小楊梅之腸熱激綜合症 and 增肌， 請你報告一下先。 我而家咪要上榜啦！ 系，你可以上咗，跟住再报。 佢真系好乖、哦。头先我哋咧死叫佢咧，喂，你磅咗先啦，唔好嘥时间啦。跟住咧，佢就话唔得，要喺你嘅见证之下，好好地咁去磅。 六十九点八， 六十九点八啊！ 哇， 哦 ，OK 喎、哦， 上七十咯。 点解咧？点解仲系去唔到七十咧？因为你啱啱过咗个星期。 因为过咗个星期，唔系。因为试完就是两个礼拜前、 嗯、 我说食物中毒嘛。 是。 如果不是食物中毒应该今日可以过七十。过 了 七十、啊嗯。食物中毒是你自己说你自己食物中毒。 不是阿懒帮我看完啲 symptom。 你 challenge 阿懒啦。你 challenge 阿懒啦沙拉姐。你现在 challenge 阿懒啦。 你 就 challenge 我的橙啦。 我是 沙拉姐都认同我的橙的。 够啦。 我是 challenge 緊你，因為就係如果你話嗰樣嘢係來自阿懶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可信。 可信 係啦，因為你就好多好中意咧，就自己同自己診症嘅，係啦，跟住就話自己係啦，冇錯。咁啊，因為肚痛嘅關係， 肚瀉 嘅關係， 四五日， 哇， 都瀉曬出嚟啦。 呢排又回復翻個體元氣啦，個體重就都上升咗，同上次係咪都？ 叫攞翻啲啦， 因為11月13咧，你個磅咧就冇電，咁啊攞咗咧，即係將之前去我嗰度， 明知磅點會冇電？ 係啦， 掹唔到條線， 你有佢。 馬家姐，你話我啊，唔知望你條腰，你都唔大尺過聽講。 算啦，你哋都係五十步笑百步啦， 你 算啦。 互相學習真係唔方好嘢。 好， 咁10月30日嗰陣咧就69.75嘅， 嗯， 哇，多0.05啊，0.015啊， 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零點零 好咯， 系 OK 喎， 冇戴嗰條重嘅頸鏈嘅。 唔 係 我平時都有噶， 我都有， 今日都有， 收埋咗。 唔係，如果佢上次佢綁嘅時候都有， 都有著衫 咯。 冇上次， 即係都係一樣嘅嗰個，即係唔係上次有著鞋嘅，今日有冇著鞋？ 有 著鞋嘅，有著，即係都係所有嘅嘢都係 差唔多， 都係星期一，都係12:00。 係。咁 其實都幾令人失望嘅噃，因為 運動有冇做多咗？ 係咯，有冇咧？ 因為佢兩個禮拜屙到做唔到運動嘛，同埋 呢個禮拜 會啊， 真㗎， 腳都軟啊，沙拉姐。 OK， 真係我呢個禮拜有啊，做得做翻啲運動咯。 啊哈，係 啊。 咁食嘢方面咧， 食嘢就係咁飲蛋白粉啦， 係雞蛋有食咯，我見到你係 啦，又有啦， 多謝阿沙拉姐， 我聽你講啊， 飯都食多咗 啦，食雞蛋啊， 胃口好咗啦， 胃口好咗， 咪好咯。 但係又咁講喎，我 feel 到自己有少肚腩仔喎， 肚腩仔係 即係咩叫肚腩啊？肚腩仔 咁咪又未去到你嗰個咁大啊嘛？咁但係又真係比平時係多咗， 又係好難怪你嬲啊！即係。系啊， 喺我面前话肚腩 肚腩仔，你真系走开啦！真系好嬲啊，令人火大。OK， 好。 咁但系肠易激综合症嗰啲症状咧， 有冇好 多泻？ 冇泻， 冇泻。 我想讲上个礼拜系我人生连续最靓噶 嘅出师 表，出师 表， 同埋系真系好靓，颜色系好似。一啲 係咪唔捨得沖啊？ 好似朱古力粉咁樣噶，好靚。 有冇影相？ 你係咪要睇？ 唔想。 你係咪要睇？ 你唔好咁樣對我。 我留翻一條香蕉俾你睇。 OK， 冇問題。 喂，咁真係好好，即係 你 個腸胃都 開始慢慢好，係啦，開始 可以。 因為我真 係 好自律咧，我即係每朝起身飲一杯熱水啦，之後就即刻食嗰啲 probiotics 啦， 係真係有用嘅。 又有啲姜黃素嘅嘢飲啦， 消炎嘅功效。 呢啲所有都係阿懶叫佢， 有啲佢自己， 呢個係自己嘅， 呢個自己加嘅。 但係嗰啲 probiotics 啊，同埋阿懶又介紹咗一隻都幾好嘅纖維粉，再加又係 collagen 啦， 同埋 protein 啦。 哇，好彈手啊！有啲皮 係啦，又係自己有佢啦，有佢啦，自己發懵。 唔係嗱，阿懶介紹阿懶呢個 collagen 係咪真係有皮膚？ 咁我就話，即係如果佢需要嘅話，都可以試下咁樣咯。咁當然牌子我哋唔可以喺呢度， 當然唔會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小楊妹。跟馬家姐比較的時候都即係叮噹碼頭啦， 係咪五十步笑百步啊嘛 ？Yeah， 呢個就係佢哋係啦，冇錯，佢哋新嘅組合嘅一個名，五十步笑百步， 要七 十啊嘛。 但我冇，我起碼我冇 fluctuate 先咯，我起碼向住一個目標。 你咩叫冇 fluctuate？ 你有 fluctuate？ 冇啊， 冇 fluctuate 個數字冇啊，得啫，唔該睇數據講嘢。 好得好。 上升咗。 係 OK。今日有啲猛啊，嗬？ 都講呢個 insignificant 嘅。 咪係咯。 喂，都係進步。 係，都係好事嚟嘅。 希望你哋每一個禮拜嘅話都可以慢慢慢慢咁樣進步嚇， 係飲多啲水咯。你個水樽咁細啊，真係。 呢個叫 佢話俾人聽， 係 佢話飲咗一樽，係 一樽 就係得十 cc 啊，幾多秒啊？十秒咁啊。 O K， 即係姜黃嘅好處就係即係對 炎 症 啦， 係啦，抗炎性。咁通常有時咖喱會滲啲 姜黃素， 或者係即係 supplement 都會有啲係姜黃。 但 係 又咁喎，即係恕我孤陋寡聞，呢支即係姜黃素嘅飲料又冇姜味喎。 嗯， 冇姜味喎。 佢會提取咗出嚟，有啲咧就個味道冇咁重。係， 嗯， 係啊。 如果係咁講法，我食姜得唔得？ 食姜嗰個劑量，即係姜黃素嘅劑量冇咁多，係啊，係啊， 明白，好啊，咁啊，希望你 估佢呢樽嘢可能加咗其他嘢，係 啦， 有 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嘅話，其實可以諗下嘅就用姜黃素嚟去令到如果身體自己一啲發炎嘅情況、抗炎症嘅咁樣， 或者有啲人去整嗰啲 smoothie 咧，佢會加少少姜黃 啲粉啊嘛，係啊，係啊， 都係可以試下。 OK， 好，希望你繼續努力啊嚇， 我會嘅。 OK， 好啦， 唔係等等先，佢。下兩個禮拜的目標是多 少？就過70咯， 過七十，可唔可以高少少？ 會唔會 少 得 滯 啊？ 得唔得？ 唔係我想講， 咁難咩？ 我人生未過一次七十啫，我 其實你係咪應該要多啲同馬家姐食飯咧？ 其實 係 嘅，佢又跟我多啲 做 運動。 馬家姐嘅嘢， 但佢就做 我嘅，住我嘅，著我嘅都冇問題。 因为佢成日就系减唔到嘛，系嘛？如果系咁嘅话，就系佢叫啲嘢俾佢食嘅话，会唔会可以有呢一个？ 但系佢就要跟我嘅运动咯。 OK 啊，如果系咁嘅话，你哋两个捞乱埋， 好唔好啊？ 系啊，好唔好啊？ 你帮我今晚照顾阮妈妈，我照顾马妈妈。 啊，可以啊，系啊，你哋慢慢倾啦，好啦， 10:05啦。一人行 好啦， 七十点五啦，好，希望你下个再下个礼拜嘅波贝达标啊吓，好啦，当然啦，如果你食多啲，我头先一间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会唔会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咧？就个胆固醇方面就要好小心啦，系咪啊？咁样嘅就系 大闸蟹，系啊，九黐十红啦，而家九月过咗啦，十月即系农历嘅十月咧，就通常咧就属食公蟹嘅， 冇错， 系啊，咁 肥美啲， 系啦，咁大家有冇？我中意食乸定系公咁样， 其实我 中 意食，我都冇乜所谓噶，系啊，都冇乜所谓。 个口感都唔同嘅，即系如果你睇翻入边啲膏咧，其实个乸嘅方面咧，佢就好似即系一啲蛋黄，即系嗰啲咸蛋黄嗰啲一粒粒咁样嘅。 佢好似冇咁，但系你如果系公嘅话，佢就一粒粒比较。 佢就系白。膏嚟嘅，公嗰啲系啊，即系乸嘅话就叫蟹王啦，咁啊公嘅话就叫蟹膏咁样嘅。 有冇分边个系个胆固醇会高啲啊？ 其实乸系会高少少嘅。 哇，系啊，你感觉上你觉得会油啲咁样啊？系。 咁但系你哋知唔知其实佢系乜？即系蟹嘅咩部分、咩部位嚟嘅咧？呢啲膏嘅话， 膏啊，佢嘅精子、佢个肚、佢脂肪，唔系啲。卵子 系啊，非常好啊，系啊， 系啊， 系啊， 哇，咪好补咯，听落去， 系啊， 即系卵子同精子啊， 系， 哇， 会唔会生孩子？ 我想再 confirm 多次啊， 公点会有卵子啊？ 佢就系卵子同埋精子，我有手势噶， 女同男嚟， 食咗落肚就有只蟹仔喺个肚里边。 如果你食一只公嗰只乸先就 系，系咯，会唔会噶？ 唔好正 合咁啊！ 生食嘅话会唔会佢哋喺下边结 合 咗 ？Oh my god！OK， 好，你唔好俾我闹。 屙蟹仔出嚟， 好多人真系唔知，谂住真系肥高咁样嘅。 系啊，以为真系肥高啊， 系真系冇乜见识。 系啊，孤陋寡闻。 OK， 你又唔好咁讲。 系啦，咁我哋认识咗之后嘅话，咁啊当然啦，我哋要了解一下嘅就系食呢样有咩好，同埋有啲咩要注意。 我知第一个，有好多蛋白质。 当然啦，呢个冇错。 我想问一只平均大细嘅公同乸个 protein 嘅含量系几多？ 你睇翻几大只啦，因为出市面上有啲四两啊，有啲六， 每一百克 计 咧， 两系。咁如果每一百克嘅计嘅话咧，个蛋白质咧其实咧都去到十几克嘅蛋白质嘅，系啊， 都 低过一块鸡扒。 低，睇下你塊雞排有幾 大 啦。咁、 okay. 因為如果你塊雞 排好似面咁大， 係即其實如果相比喺雞嘅時候咧，嗰、那個蛋白質，我哋講嗰個脂肪含量啊，當然蟹係會低啲嘅。咁、如果你雞胸一定雞胸低啲啦，咁、你雞髀就會雞髀高啲、那個脂肪含量。 即是話唔可以咁樣直接兩樣嘢咁樣去比係嘛？因為其實佢裡面有好多嘢嘅話都唔同。 冇錯。咁、如果你比較蛋白質嘅話咧，其實即係都係不相伯仲嘅，係、咁雞會多少少啦。如果你同一百克嚟比較， 即係好少人哋會聽到話就係食呢個大閘蟹嚟吸收蛋白質嘅。 質 我就係未聽 呢個禮拜呢個月 係 咁扯大閘蟹。 因為有好多人就驚個脂肪會好高，咁、其實蟹嘅脂肪唔算高嘅，即係除咗膽固醇啦。咁膽固醇我哋就要睇翻我哋自己個抽血嘅情況，即係壞膽固醇、好膽固醇。 你做咩望住佢嘅？ 唔係，即係之前啊，馬家姐個膽固醇係有少少高嘅，但係經過飲食嘅調整之下咧，佢個膽固醇係 跌咗翻， 係啊，係啊，去翻正常水平嘅。咁呢個值得鼓舞嘅。我哋有一樣嘢可以讚馬家姐， 咁佢係嘅，得一樣咯，係咪？半年 都好過冇， 係都啱，都啱，係呢樣嘢係好值得大家好好咁向佢學習啊！ 哇，佢打人啊！ 你睇個肚先， 睇個肚，個肚越嚟越大啊！嗯， 咁但係個大閘蟹嘅時候，你哋通常譬如一個季節會食幾多隻？ 我唔好瘋狂，我都兩三隻， 兩三隻。 我試過有個類似嗰啲大閘蟹盛宴啦，即係啲堅味咧，啲茶樓咧，咁我帶我阿媽一齊食咧，我哋兩個係食咗我諗有二十隻噶。 你係放題啊嘛， 放題大閘蟹放題， 大閘蟹放題啊嘛， 俾咗錢。唔好停啦 ，OK。 兩個人二十隻，平均每人十隻咯。 係， 但係都係細細隻嗰啲， 細細隻啲嚟嘅，唔好大隻嗰啲， 即可能三兩到嗰啲啊嘛。 唔知啊，係 咯， 咁樣 即係最高峰一次食十隻。 有冇話，譬如可能我就每一次嘅每一季嘅大約應該係幾多隻多？你就好停手啦。 即係其實我哋講係一至兩隻咯，每一日。 每一日 啦， 咁點樣食大閘蟹盛宴啊？ 可以好多喎， 係啊，因為嗱，你講緊係又驚個膽固醇啦，有時係啊，咁啊又驚即係你食嗰個肉又會超標啦，即係嗰個蛋白質又會過量啦。咁有啲人就係驚可能食完蟹又會唔舒服。你嗰陣有冇肚屙啊？或者 又冇留意喎，但 係 第二日一定個量即係出嘅量會多咗噶。 當然啦，你入多咗又出多咗係正常嘅，係啊。咁你譬如食蟹嘅時候，你會唔會話有啲咩部位唔食噶？ 嗱， 佢嗰啲胃啊， 系 啦， 我就好衰嘅，系啊， 咁咪好嘥咯， 佢个心咯，佢个心一定要撩出嚟噶嘛， 系啊， 系 啊，冇错， 呢啲位置咯， 系 蟹钳位咯， 蟹 钳 唔 食，要食会食，但系脚真系唔食， 哦，系啊，好嘥喎，入边 都 有食肉， 系啊，其实都有噶，你加埋加埋， 系啊， 系啊，山大斩埋有柴。佢都好驚佢哋唔食嘅話，咁咪可以 留俾你， 留 俾你 哋，即係唔好嘥咗佢咯。有時你就 可能少人一齊食， 係 少人妹啊， 係啊，即係我哋講緊個胃會唔食啦，係 啦， 個 腮唔食 啦，即係搣咗佢，有時即係兩邊嗰啲咁同埋個心啦，頭先沙姐講，同埋 一定要挑出嚟， 係啊，個腸啊，即係通常你一搣，即係嗰個蟹背。嗰唔係蟹，即係蟹白色，白色係啦，即係嗰個唔會食啦，嗰個排泄嘅地方就係啊， 嗰啲一定唔食得啦。 係啊，咁通常你話食嘅地方就係膏啦，咁同埋一啲肉咯，即係其他有譬如黑色啊，唔同顏色嗰啲就唔食啦。 係冇錯，咁當然你話即係如果要去蒸嘅時候嘅話，咁所謂嘅就係有啲人講嘅話，一定要用紫蘇葉啊，跟住要一個薑啊，咁嗰啲嘅話，在你哋嘅角度係咪都需要嘅咧？當你去食嘅時候， 應該係取水嘅角度，即係中藥嚟嘅。咁營養角度嘅話，就係你一定要蒸熟只蟹啦。你因為貝殼類嘅食物，你生地嘅話就一定有機會吐屙，係啦，即係菌咧，尤其是小羊妹嗰啲，即係比較散啲嘅，更加要小心 啊嚇！同埋嘅就係要去儲藏佢嘅時候，我都要好小心啦， 係 咪啊？即係佢可能新鮮嘅話，真係要雪住啊，又或者就真係要 毛巾冚住， 係啦， 濕毛巾， 冇錯，令到佢在冬眠嘅狀態， 冇錯， 係一人教嘅，係好叻啊！ 因為咧就係即係我哋有去過呢個即係蟹場，即係陽澄湖同埋太湖就係最出名。名嘅大閘蟹，我哋有去即係做過考察同埋學習嘅，所以知道即係點樣去食啊，點樣去 煮全佢 啊，就會更加好咯。咁同埋你擺得太耐嘅時候咧，個蟹都會自己要即係 收縮啊， 新陳代謝噶嘛。個蟹肉即係變相個殼就會 喺嗰又冇嘢食喎。 係啊，即係啲肉就會少咗咯， 會瘦咯，係 啊， 係 係啊，即係等於一個人你食少咗嘢，係啦，咁 佢未必知 㗎， 佢未必知 嘅。 唔 係 即 係 我解釋。 唔係你問佢又唔係蟹，佢又唔係打橫蟹。 即係嗰個原理係。 咁衰， 你嗰啲有啲似，真系打横你。好， 系啊，咁但系有啲人又问，即系蟹同埋即系有啲食物诶，似啊嗰啲可唔可以一齐食咧？即系 菠菜 都系 中医角度话唔可以。 喺中醫角度就 取水又話唔得啦， 係啦咁但係即係營養學嘅角度咧，就解釋翻，譬如齒啦，即係由我哋講嘅油酸咧，即係會令到咧同蟹結合嘅時候，可能消化會難啲嘅。咁、 哦、 但係如果你消化正常嘅話，你係 OK 嘅。 儘量唔好啦，大家 即係儘量唔好。咁、即係你驚消化有問題嘅時候，就分開食好啲咯。咁、當然即係你唔好話蟹宴啦，即係小羊妹嗰個示範就係錯嘅、因為一次過食太 多，你其他嘢又唔食。系啊，即斋食蟹， 斋食蟹， 系啊，咁有冇食到打横行咁样就应该冇嘅， 冇嘅，食到打包 啫，系啊， 不嬲都打横行啦。 嗰个系我阿哥啊。 咁啊，即系食完之后，有啲人就话会饮翻啲嘢，咁即系中医嘅角度就即系惊蟹寒噶嘛， 寒 得 滞， 即系饮翻啲姜水，即系营养学就冇呢样即系寒嘅嘢嘅。 O K， 系啦，咁同埋就系即系你一餐就唔好当话正餐啊，我哋都要有咩一齐食啊，马家姐 饭 系，仲有咧 菜 咧。水 啱嘅，即系菜系啊，冇错，即系就唔好话过量啦，即系全部都系要 食十只咯，嗰啲傻。 唔系啊，但系其实 胆固醇系会真系，即系你嗰餐摄取嘅胆固醇系多咗咯。咁 但系个问题其实有时你食完一至两只嘅 唔够喉追啊， 系好滞啊，食唔到其他嘢噶啦。有啲人会中意嘅，譬如可能有个腊味饭。系咪啊？即系可能你食完一只蟹之后嘅话，跟住又食少腊味饭，跟住又食少芥兰咁样，系咪？即系但系就都提醒大家咯。 冇错， 我有时候可能食完之后，我就觉得 好 饱，同埋好滞咯，就食唔到其他嘢咯。 即系你食嗰样嘢系要即系 enjoy 噶嘛？ 啱嘅， 即 系始终都 系 要均衡， 系 咪？ 系啊， 明白。 均衡好重 要。 好，我听 完之后，我下次唔再去大闸蟹盛宴。 你两只咯，同你阿妈一人一只， 咁样唔抵咯？ 唔抵啊！自助餐比咁贵， 咁咪唔好食自助餐。 系咯，所以就。唔係盛宴，唔係 去食啲高質量啲嘢。 好，咁啊，等咪提醒大家，就食大閘蟹嘅時候，總之要小心啲啦。 小心啊， 冇錯，即係個份量一隻起兩隻止。 好，咁啊，今日要再次多謝曬，唔該曬， 多謝 ，thank you 啦，下個禮拜再見，希望你下個禮拜嘅話又可以發發。 下兩個禮拜啊， 肥翻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接获过百人报案，怀疑经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Honest 投资受骗，有单一个案受害人被骗去1200万。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證監會今個月一日將 Honus 放在無牌公司和可疑網站名單，但名單上的公司很多，等同叫市民自求多福。他質疑證監會在事件中角色被動，未有及時封鎖相關公司網頁，擔心有更多不法分子利用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發牌制度冷靜期行騙。他促請證監會加強巡查社交網絡，發現可疑網頁要主動通知市民。反詐騙大聯盟召集人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在同一節目說，事件反映對社交網絡媒體廣告有需要加強核實。他至今接獲至少5名受害人求助，有受害人懷疑被騙100萬。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討論啟德郵輪碼頭在郵輪停泊時的交通配套安排，以及郵輪碼頭的業務營運和發展問題。有議員關注處理旅客人流的應急和補救措施，而有議員認為很少本港市民前往，反映交通配套欠佳。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已經要求碼頭營運商和郵輪公司等根據每一個航次的需求制定規劃和安排，局方明年上半年會提出行動計劃，展述郵輪碼頭用地的長遠運用。康文署說，由於有團體舉行活動，星光大道由今個月29號晚上6點起至到下個月1號朝早8點暫停開放，期間市民和旅客應該盡量避免前往星光大道，如果有需要通過該區域，需要按場地工作人員指示改用梳士巴利道。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表示，曾氏亦一直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決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餘地。陳斌強強調，台獨意味戰爭，賴清德和蕭美琴拼湊而成獨獨配，為了騙取選票，對中美元首會晤涉台表態斷章取義，歪曲事實，對美方明確不支持台獨的表態就隻字不提，極力淡化台獨分裂活動的危害性、危險性。陳斌華說，希望廣大台灣同胞認清台獨工作者就是麻煩製造者和戰爭製造者，堅決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重回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乾燥，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北風，展望明天天晴，日間乾燥，星期三雲量增多，本周後期氣温稍為下降，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5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385点，跌174点，成交金额4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2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4，跌2.8；比亚迪股份218.8，跌9.6。阿里巴巴75.3，跌咗9毫，盈富基金17.51，跌1.8，南方恒生科技3.91，跌3.6，美团107.8，跌3，友邦保险70.05，跌1.35，小鹏汽车69.45，跌2.8，理想汽车155元，跌6.1，恒生中国企业60.4，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7，日元148.94，瑞士法郎0.882，加元1.366，人民幣7.154，英磅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095，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3408点，跌216点。港金报186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0.29美元，卖出20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斌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边读书边做音乐，有前途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德王明德 声音版，星期五和分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风格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附和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以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天断人间。再见，我的爱人。 我叫做 Crystal， 今年啱啱大学毕业，嚟到呢一间出入口公司度做嘢。有一位叫做 Ann 嘅同事带我认识公司同事嘅名，呢一位叫做 Amy， 嗰一位叫做 Helen， 而坐喺门口嘅叫黄伯，讲紧电话好恶闹紧人嗰个叫做陈主任。当时我嘅心里面谂，如果有一日我做错嘢，佢会唔会都会咁恶咁对我呢？终于有一日。陈主任好大声咁话：， 喂，呢份系边个做噶？知道入错晒嘅。 我听到有个人细细声咁样答咗我个名，跟住佢就好大声咁话：， 边个 Crystal 啊？哦，嗰个啊，诶，犀利嗰个，入嚟。 我战战兢兢咁样行埋去佢嗰张台度，同佢表明我嘅身份。陈主任，我是 Crystal 啊。 你知唔知你份嘢做错晒啊？ 哦， 你唔识就系问人啦，新人唔系大晒噶。如果我唔出，咪大件事。 对唔住啊，我改翻啦。 唉，出去啦，下次小心啲啊。 哦，知道。 唉，哇，哇，做下做下都唔觉十点啊啦，原来，哇，夜晚饭都未食。咦，门口嗰边有光、啊。乜仲有人未走咩？啊，等我行过去门口睇下先。哇，乜原来系你啊？ 啊， 仲唔走咗十点噶咯 ？Sorry 啊，我今日搞错晒啲资料，我改翻好晒噶啦，我仲对咗两次噶，你睇下。 啊 ，OK 啦 ，OK 啦。 哦， 系咧，食咗饭未啊？ 未啊。 我知道附近有间餐厅应该未收噶，一齐食啊！ 唔使啦，我翻去食杯面得噶啦。 食杯面冇营养噶，得啦，行啦，我请你啊。 哦哦。以前我都冇留意，原来陈主任都经常做到好夜噶。点解佢唔使翻屋企度陪屋企人食饭嘅？唔通佢仲系一个人？我开始留意起呢一个人。其实佢外形唔错噶，不过做起嘢上嚟就好严肃，好似好恶咁。我因为对好多嘅文件都仲未好熟，所以我宁愿留夜啲，对清楚啲文件。就系咁，我哋见面嘅机会就越嚟越多。佢好多时都会请我一齐食饭，而我亦都由最初称呼佢做陈主任，变咗叫佢做 Jack 哥啊。星期日咧，你有冇时间啊？不如睇戏啊，好唔好啊？有一套咧新上画嘅电影咧，好似话几好睇噶。 好啊，咁之后不如我哋上山顶食埋饭，再睇下夜景啊。 好啊，我好耐冇上过山顶啦。缘分呢一样嘢真系好奇怪，我由最初好惊见到呢个男人。慢慢变成好挂住呢一个人，每一日到咗放工嘅时候，我都好习惯咁样等埋佢一齐先走。唔经唔觉，我哋竟然由上司同下属变成两个拍拖之中嘅男女。咁神秘哦， 行啦！ 我蒙住对眼已经行咗好耐啦，到未啊？ 你唔好咁心急啦，哎呀，到啦到啦到啦，嗱，你擘大只眼睇下， 哇，全部都系玫瑰花，间酒店房好靓啊！ 梗系啦，今日系边个生日？你记唔记得啊？ 你真系记得噶？ 咁重要日子，我梗系记得啦。不过咧，我之前一路都唔提，等你以为我唔记得啫嘛。 多谢你啊 ，Crystal 啊！其实应该是我多谢你才啱啊！未识你之前咧，我的生命入面只得工作同埋工作。 嗯， 但系识咗你之后，我先知道乜嘢叫做享受人生。 嗯，咁啊系， 唔係我自己讚自己啊！你個人咧，以前係識得 OTOT， 你簡直就係浪費生命咯。 我以後唔會噶啦。嗱，應承你啊，我哋一齊好好咁樣享受生命。啊、不如咧，我哋迟啲一齐请假去巴黎玩啦。 好、啊，不过会唔会你迟啲又唔记得噶？ 梗系唔会啦，你咪唔信我先。嗯，嗱、啊，我哋勾手指尾。 我惊你咩？嗱、啊，勾个手指尾，唔准放飞机。 一意咁话。 O K。 Crystal， 你帮我打电话俾张生，你话、哦、你话我今日有啲唔系好舒服， 哦、 约佢迟啲先开会啊。 阿 Jack 啊，其实咧你咳咗几个月都未好翻，不如咁啊，你去检查一下。 得噶啦，我过几日去检查一下。张经理啊， 嗯， 之前我同你讲嗰件事咧，我决定咗噶啦，我想静静地咁样休息一下，养下个病，因为我嚟紧咧好快要开始做嗰啲电疗啊。 嗯， 嗱、啊，呢封系我嘅辞职信。 Crystal 知道未噶？ 未啊，佢未知噶。我麻烦你唔好同 Crystal 讲，我唔想佢知道。 但系 Crystal 真系有权知噶、哦。你依家身体有事，都需要人照顾啦。你唔好咁固执啦。 唔系，我决定咗噶啦。我唔想俾佢见到我有一个精精神神嘅人，变成一个冇晒头发、行步路都冇力嘅癌症病人。我想佢忘记咗我。 咁好啦。 点解呢几日都唔翻工嘅？打俾佢又唔听，唔通出咗事？唔得，我问下老板先。 阿 Jack 咧，因为私人理由，佢辞咗职啦。 哦，咁佢有冇话因为咩事要辞职啊 ？Sorry 啊 ，Crystal， 呢啲系佢私隐，我唔方便讲。 我问人事部攞咗佢嘅地址，一放工就去揾佢。我要得到答案，我唔会就咁放弃。 你揾边位噶？ 请问阿 Jack 喺唔喺度啊？ 你边位揾佢啊？ 我系佢嘅同事，其实应该话我系佢女朋友啊。我有嘢想揾佢。 佢有啲私人事，暂时都唔会翻嚟。 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佢搬咗去边啊？ 佢暂时未必想见人。 我唔该你啊！如果佢有咩事，就更加应该有人可以陪住佢同埋照顾佢，而唔系一个人匿埋唔知去咗边度咯。 唉，你讲得啱嘅。佢因为最近 check 到个肺有肺 can， 搬咗嚟到一度间屋，佢想静下养下病。好啦好啦，我俾个地址你，你跟住去揾。 好，唔该晒。Jack 啊，我知道你喺度噶，你开门先啦、 啊。你走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你开门啦、啊，你哥哥讲咗俾我听啦，我哋一齐去面对啊。而家医学咁昌明，你一定会好翻噶。你开门啦、 啊！你丑啦！你去揾一个更加好嘅男仔可以照顾你。你唔好理我啦。就算我可以医好，我嘅身体都仲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或者唔可以翻翻以前咁样。你明唔明啊 ？Jack 啊， 你唔好等我啦。 你开门啦、啊！这个世界系你带俾我噶。唔系你， 我仲系一个咩都唔识嘅小妹妹啊！你知唔知啊？我嘅世界系你有份噶，我希望我以后嘅世界都有你存在啊！你开门啊，好冇啊？ 而家你见到我啦， 嗯， 多谢你啊！我唔知讲咩好， 咩都唔使讲。总之，以后无论发生咩事，我都会同你一齐去面对。你记住啊，上天只系用呢一个病嚟考验我哋嘅爱情，只要通过咗，以后就系开心嘅日子啊！你要好好咁样接受治疗，我一定会等你噶。我哋勾手指尾啊！ 啊、好， 嗯， 勾过手指尾， 嗯， 唔准放飞机，嗯，真系冇谂过，经过呢半年嘅治疗，我嘅病情终于稳定咗落嚟。呢半年嚟，多谢你喺我身边。 你又唔舒服，我当然喺你身边啦。 咦，你冇事啊嘛？做咩好似冇心机咁嘅 ？Jack 啊，我个身体报告出咗啦，发现个子宫有阴影。 啊！ 后嚟再经过详细嘅检查，系恶性肿瘤。 点会咁噶？唔紧要啦，你记唔记得啊？你讲噶嘛，个天只系想考验一下我哋。上次我哋过到关，今次都一样可以噶。Crystal 啊，今次轮到我照顾翻你啊！放心啊，一定会冇事噶。Crystal 啊，估唔到咁快有一年了，仲记得呢间房吗？去年你生日，我就订咗呢一间房同你庆祝，仲订咗啲红色嘅玫瑰花，同埋3D 嘅立体蛋糕，你记唔记得啊？今年都系一样嘅房间。一样的玫瑰花，一样的蛋糕，只是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你现在过得好吗 ？Crystal， Happy Birthday！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